人民广播电台的。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间选择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您的朋友香露。好，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打书目。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推荐的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拿大女作家门罗的作品《逃离》。那么在这位作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呢，她其实已经在她本国获得了非常重要的奖项，比如说啊总督奖，这就是著名的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今天呢，要向大家介绍她的作品《逃离》，一看这名字就会引发很多人的联想。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读者哈、啊，也是非常喜欢这本书的这个读者，舒瑞。舒瑞您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如果各位朋友没有看过这本书，单看名字会想到什么呢？首先，这是一本小说啊，《逃离》是侦探悬疑小说吗？还是这种内心的哈、啊、心路历程哈、啊、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呢？啊，其实都不是。这里面有11篇短篇小说和一部类似于故事集的长篇小说啊，汇聚在一起。可能有人觉得它里面的小说，也不算太短啊。也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不知道舒瑞你是怎么理解？ 啊，我觉得其实主持人你开始的那个直觉，你说都不是，其实我恰恰觉得都是。 嗯， 首先它肯定是一个心路历程。 嗯， 讲述一个平凡的女性想从她不见得有多幸福的平凡生活里逃开。 嗯， 那其次呢，它也带一点悬疑色彩。这部小说的一开始，就是以这个女孩养的一只山羊莫名其妙的失踪作为一个开始。 嗯， 那山羊在这里面它既是一个现实意义上的动物，那它也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甚至可以说象征着女主人公的某一些命运，所以它也带有悬疑色彩。而且爱丽丝·门罗的作品，其实我觉得很多读起来都会让你后背发凉，我觉得跟悬疑小说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你把我刚才说的这两个总结在一起， 对， 就给这本书贴上了标签了哈。 嗯， 好，我们下面介绍一下这个作者，她是1931年出生在加拿大的一位女作家。她长期生活在比较荒僻和宁静的地方，所以说有人形容她的写作风格就是那种城郊小镇啊，平凡女子的平凡生活的主题。那么她写过很多的作品，从少女时代就开始写，上大学期间呢，她课余时间做女招待，做过烟叶采摘工，还有图书馆员。在20岁大二那一年他就结婚了，嫁给一个叫做门罗的人。后来呢他就退学了，在之后呢生了4个女儿，但是有不幸的事情发生，就是二女儿出生后不到一天就夭折啊。应该说他的这个家务负担还是挺重的，想带孩子嘛。那么他呢很多的创作，特别是早期的创作，就是在孩子的呼噜声旁或者是在等待烤炉的这个间歇中完成的。 那么在1968年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加拿大女权运动达到了最高峰，她当年呢是37岁，她发表了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叫做《快乐影子舞》。这部花了她20年才写完的小说集，让她拿到了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啊，一炮而红。那么1972年的时候呢，她跟她的丈夫离婚了，4年之后呢，她又结婚了。而这个夫君呢，是她的一个读者，也是她的一个粉丝，是作为书迷写信啊，谈读后感跟她认识的。而之后呢，对她展开了追求，而且最最关键的是，她同意啊，这个爱丽丝门罗保留她前夫的姓氏。一般外国人结婚呢，他就会在名字当中呢加入他前夫的这个姓氏，作为他的一个家庭姓名啊。这是这个作者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啊。下面呢，请我们的嘉宾来介绍一下他这本小说的一个大概内容，以及他为什么得到这么多人的肯定啊，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读者和众多世界各地的读者。 嗯，逃离这本小说吧，是一本渐入佳境的小说。就按照，如果是按照豆瓣打分来说的话，这本小说最开始读我可能给的是3.5星，读着读着就觉得哎，这得有4星。你再往后读，等读完的时候你会很激动，你觉得5星都少了。这跟爱丽丝门罗她的小说就是这种风格，就是可能一开始进入比较难，它不是属于那种很好读很容易就开始读的那种小说，但是一旦你进去之后就会有欲罢不能的感觉。 嗯，他是不是前面写了好多的生活这种琐事？ 他是这样的，很多人说他的小说没有情节，但其实他的小说是有着非常丰富的情节。 嗯， 但他这个情节不是像我们很直白的就是把这个故事告诉你，而是把它隐藏在人物的日常对话、日常生活以及种种动作里。 嗯， 这样子读来你反而会有一种更加真实的震撼感。 你能用一两句话来说说这本书的概要吗？ 这本书其实是8篇短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来组成的。 嗯， 那这8篇中短篇小说呢，嗯，首先第一个就是它那个标题的那篇小说《逃离》，也就是我刚才介绍的这个故事。一开始是一个女孩的养的山羊丢了，然后呢，其实她自己也想从这种生活中逃离。后来她真的在女邻居的帮助下逃离了这种生活，但是大巴开离城市还没有多远的时候，她就又后悔又害怕了。最后她又回到她原来的家中，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嗯。 那么 其他的故事呢？ 其他的故事里面，一个情节比较好描述的可能叫拨弄，就是播种的播， 嗯， 捉弄的弄。 嗯， 那我觉得这样一个标题其实是隐含着这个故事的内核的，就是命运的捉弄。那这个故事讲的是也是一个女孩，她算是个老姑娘了，一直没有结婚。那为什么呢？因为她有一个姐姐，自小体弱多病，生活不能自理，那她一直在照顾她的姐姐，没有完全没有闲暇时间去顾及自己的生活。但是他有一个小小的爱好，就是看戏。那他有一次去镇上看戏，把钱包弄丢了，这时候有一位男士在这个时候帮助了他。然后但是萍水相逢，你知道那种年代大家都很羞于把心目中就是我对你一见钟情的感情说出来啊。最后他们约定一年后再一起来看戏，结果一年后这个女孩回到那位男士开的那个钟表店，结果那个钟表店里的男士完全不认识她了，就露出非常陌生茫然的表情。 嗯， 然后这个女孩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就再也不去看戏了，也没有去过那个镇上。然后那个女孩的职业是个护士，她就当了40年以后，她作为一个护士，她又一次在养老院遇到了那位男士。 嗯， 但那个时候那个男士已经是老年痴呆，就根本不可能认识她。嗯，然后这个女孩的心里就少年时的往事就全都回来了，她就非常激动。后来她就去了解这个人的背景，结果发现这个人并不是当时跟她一见钟情的那个人，而是那个人的孪生兄弟。 嗯， 所以她那时候为什么走到店里那个人不认识她，因为这根本就不是当时对她一见钟情的那个人。 嗯， 而是她的孪生兄弟。所以就命运弄人的这种感觉。嗯，对， 就是这样的情节可以上韩剧啊。 嗯，韩剧给人的感觉会很假，但是这个小说你读起来，因为我是把它浓缩成几句话来告诉大家说了什么。 嗯， 但是其实你去读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种命运的巧合是真有可能发生，而不是像韩剧里面说编剧为了制造悲剧而给你来这么一出。 嗯，就是你看韩剧都已经形成模式了，就是说有些里面毕竟 必定会插入一些啊编剧， 对， 硬要他啊完成的使命，或者是硬要他得的病， 对， 硬要他遭遇的不测，是吧？ 而且韩剧里面如果是发生这种误会的话，不会让你四十年后等到真正男主已经死了之后再来澄清，他肯定是你顶多也就半年后就澄清了。 嗯，其实这个小说呢应该会更加的让中国的朋友啊 嗯 所理解，因为这样的事情可能在我们的身边呢也多少有过，只不过不会有那么的凑巧。 嗯， 心里有一个梦想，有一个偶像啊，有一个美好的追求，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它能让我们啊度过很多的时光，在这个期待啊等待当中啊，带着美好的希望让自己变得很美好。可是往往呢就像我们这个钟爱的人一样啊，暗恋的人一样啊，他往往都不知道你是谁，包括一些明星他可能都不知道你这个粉丝啊姓是名谁，但是你却给他送了无数的鲜花和掌声。但是他这个故事呢比我们一般所谈到的这种暗恋的这种简单的言情小说要高级的地方在于，它里面加入了时间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面。 对，然后我觉得反正爱丽丝门罗她所书写的小说就是有一种现实的残忍， 嗯， 就是现实的残忍以及时间的力量， 嗯， 还有一种永恒的孤独感， 嗯， 就是哪怕这里面的人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嗯， 但是 都不是说 都不能磨灭你的这种就是 内心想要追求的那个初衷， 你都会在读的过程中感受到那种孤独感， 嗯， 就是虽然他们俩在一起了，但是那种孤独感依然存在。 嗯 嗯， 是，刚才你说的第一个故事，为什么说啊不如第二个故事更适合中国朋友理解呢？但是如果说明白了的话，大家也能够走进作者的内心。啊，一羊丢了，那丢了呗。为什么他想要出走啊？这背后，羊只是一个导火索。 这么说吧。逃离这个故事，它的女主角叫卡拉。 嗯， 那这个卡拉18岁的时候，她出走过一次，她跟着她的男朋友私奔走了。 嗯， 就是离开了父母家，从父母家逃走，然后和她的男朋友在乡下经营农场。 嗯， 你看这样一个开端，而且她男朋友还挺帅。 嗯， 这样一个开端，我们的感觉，那这就是爱丽丝门罗的手法了，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嗯， 对不对？但是，很快进入到现实的生活里面。他跟这个一起离家出走的男人其实生活的并不幸福。 嗯， 首先生活是比较困窘的，两个年轻人生活比较困窘，然后呢这个男友在为人处事打交道上处处都显得很笨拙，于是跟镇子上所有的人都合不来。 看来他也这个话里话外有意无意的说明了一个道理哈，私奔可能比较少的能够产生永恒的爱情和幸福啊。嗯， 然后呢关键是这个男友他可能就是他们经营一个农场就给大家养马。 嗯， 然后呢因为连绵的下雨，就是农场就没有人来骑马嘛。 嗯， 然后生意很差，然后两个人经济压力也有，然后这个女孩只好去她的邻居老太家里去打扫卫生来维持生计。但是这个男友呢赚不到钱，回家还有一些偶尔还会有一些暴力倾向，当然是很偶尔的。 嗯， 但是两个人又很快会和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生活就陷入一种他又想再一次从这种生活里逃开的这样一种愿望。 嗯，另外我看到书里的一些描写啊。 嗯， 他的这个先生呢有时候还有点小脾气， 对 啊，很怪的这种习惯啊。 嗯， 不知道各位朋友啊，当您发现您的真爱是这么一个人的时候，你对他还会有不有好感？我跟大家念一下这个书里的一些片段啊。克拉克是他的 男主角， 丈夫啊。不单单跟他欠了钱的人打架，他上一分钟跟你还显得挺友好的，其实那原本也是装出来的，下一分钟说翻脸就翻脸。有些地方他现在不愿意进去了，他总是让卡拉去，卡拉就是女主角，就是因为他跟那儿的人吵过架。药房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有位老太太在他站的队前面加塞儿。其实啊，他是去取他忘了要买的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回来的时候呢站到他的前面而没有站到队尾去，克拉克便嘀嘀咕咕抱怨起来。那收银员对他说，老太太有肺气肿了。克拉克就接茬，是吗？我还一身毛病呢。后来经理 也让他给叫了出来。他硬要经理承认对自己不公平。还有公路边上的一家咖啡店没给他打广告上承诺的早餐折扣，因为时间已经过了11点，他硬是跟他们吵了起来，还把外带的一杯咖啡摔到地上，就差那么一点点，店里的人说就会泼到推车里的一个小娃娃的身上。而他则说那孩子离自己足足有半英里远呢，而且他没拿出杯子是因为没有给他杯套，店里说他自己没说要杯套。他说这种事儿本来就是不需要特别关照的啊，就是这么一位小气啊、矫情、嘴还比较刻薄这么一个中年男士的形象。 对，对，就是这么一个形象。然后卡拉想到要逃走，那他在给邻居老太打扫房屋的过程中呢，那个老太太非常喜欢他，然后也很同情他困窘的生活。所以有一天，当卡拉对这个老太太倾吐心扉，就是趁着她男友不在的时候跟老太太哭诉自己的生活，然后说想要逃走的时候，这个老太太非常积极地为她筹谋一切，不仅为她支付了车费，还给她安排了就是到温哥华还是多伦多我不记得，反正就是加拿大的大城市，这老太太有朋友在那儿，她特意打电话给她朋友，请她朋友收留她住宿，一切都安排妥当了。然后卡拉坐上了去温哥华的大巴，刚上大巴的时候他心情很激动，憧憬着到新的地方生活，但是大巴一路开，他一路又开始觉得恐惧，同时呢又想缩回自己的壳里去，他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就好像这样一次出走就否定了自己从前的生活，他从前的选择，从前的爱情。然后呢，所以车开到第三站的时候，他自己下车打电话给了他男友，让他来接自己回家。这个故事到这里呢，就是她男友接了她之后，两个人感情就跟原本有爱情的一对恋人在激烈争吵后，如果你们和好了，反而感情又会升温的那种感觉。 书里有这样的描写，说她的男朋友呢，她的先生呢，又是那么的有趣儿了，是吧？ 对，就是接到她的时候，她紧紧地抱住她，她没有像她想象那样，就是大发雷霆，反而是紧紧地抱住她，告诉她她多么害怕失去她，然后。卡拉顿时就觉得，他又觉得他的爱情又回来了。然后，但是卡拉所不知道的是，那天晚上就发生了一件吓人的事情，就是她的男友在盛怒之下，那天晚上，来到了那个老太太的家里。其实，在读到那里的时候，我心里是很紧张的，就是他是小说到那儿的时候，通篇是以那个老太太的视角来写继续的故事，就这老太太一个人在家里，心里还在担忧，就是。卡拉不知道现在到哪里了，是不是一切顺利？这时候他听到门铃响，然后他从窗口往那里，他打开门，门口没有人。然后他关上门的时候，一只手把他的门拦住了。就这个地方有点，如果你用那个电影的那种镜头感来看的话，它是有点吓人的。然后那个门被人强行拉开后，这个卡拉的男朋友就站在门口，而且又是晚上，外面起着大雾。 到底是男朋友还是先生？ 这个我得翻一下。 好，就是这位男士吧。 对，然后呢，我们就叫他克拉克吧。然后克拉克当时就阴森森的说：“是不是他让卡拉走的？”然后这老太太就心里第一反应想到的反而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很担心卡拉的安危。就是心想完了，卡拉被他抓回来了。结果克拉克就冷笑着说：“没有，他自己。”回到了家里，他说他根本就不可能离开我，他说以后你最好把你的鼻子远离我们的生活。说完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还是很担心，就是我觉得这个男人的背后有一种潜伏的暴力。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就出现了一个灵异现象，他们俩人都看到远处的雾气中有一团白色的光，蹦蹦跳跳的向两人袭来了，就是那一刹那，两个人都被这种超自然的灵异现象就镇住了，都不敢动。结果那团光到很近的地方，有光有灯光照的地方，才发现这是卡拉走失的那只小山羊。然后而且那是卡拉最喜欢的一个宠物，他经营农场嘛，他把山羊当成小狗一样的养。然后就这个小山羊的出现，突然之间就把这种很恐怖的气氛就打破了，就是那个男人，两个人被猛地惊吓之后发现是小山羊，气氛就缓和下来了。那个男人也露出了柔和的眼神，就拍拍山羊说：“啊，你这个坏蛋，你怎么现在才回来什么什么的。”然后呢，两个人就和和气气的道别，然后这位老太太也说：“啊，不会再打搅他们的生活。”然后这个男人就带着那个山羊回去了。如果说故事到这里的话，我们大家就会觉得啊，也勉强算是一个 happy ending 吧，一个快乐的结局，大家都各得其所了。但是最后那个老太太没忍住， 给卡拉写了一封信，就是抱歉他之前帮助他做这些事可能反而给他带来了副作用，然后说也有可能克拉克比他想的要好得多，因为那天晚上他来找他，最后两人很友好的道别了。然后老太太又说，而且还发生了一件奇迹，就是你的山羊在那个时候缓和了整个气氛，让我们非常友好的结束了这件事情。故事的最后是卡拉拿着这封信，把信藏到了抽屉底，因为她的男朋友或者说她的老公就克拉克并没有那天晚上并没有带着山羊回来，而且后来卡拉在小树林里发现了小山羊的尸体。 嗯， 就是说至少我的直觉是没有错的，我读在那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男人的背后有很可怕的一种暴力在隐藏，而事实上他最后把他暴力就是发泄到这个小动物身上。 嗯， 但是至于最后女主角的命运会是怎样，这是一个短篇小说，它到这里就结束了。 嗯，这个羊可能在书里也有很多的象征意义，具体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可能在某些读者的生活当中也能找到一些现实的背景。下面跟大家来分享几个书评。作家韩松洛在他的博客里啊写了这样一段文字，他说现代社会为逃离提供了种种便捷，交通、信息传播，人人都得以望见别处，都试图逃离命定的位置，想从苹果变成橘子，或者逃离过分熟悉的生活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乘火车、轮船、飞机，竭尽一切可能逃离，成为一种普遍的愿望。但是爱丽丝门罗描绘了这种愿望，又逐一的扼杀了这个愿望，给所有逃离者特别是女性以惩罚。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两个故事结果呢都是现状哈、都是回到了原点。那么还有一位学者他写了一些评论性的文章哈、那么就以刚才舒瑞所谈到的这个逃离当中的这个故事为例哈、他说作者没有说出来的远比说出来的更触目惊心，这点你赞同吗？ 就是门罗自始至终他都是一种比较抑制自己的笔触来写故事。 嗯， 像我说的就是这个男人他背后隐藏着一些暴力，那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他把这个暴力倾泻在了那只无辜的山羊身上。但是小说从头到尾他没有这么说，也没有点名，他只是用了一个词儿，就是用了一句话，就是关于卡拉在读完这位女邻居写来的这封信的时候他心里的感觉，就是他像是肺里的什么地方扎进去了一根致命的针，前一些呼吸时可感觉不到疼，可每当他需要深深的吸一口气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那根针在扎着自己。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也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舒瑞做客我们的节目。最后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它的名字叫做《两个人的森林》。是我。